是神啊，话语渺心努力依然独家，所以独家是 的梦啊，什么爱情啊，情啊，夜几多都睡上旧床睡，我一心想我几多感恩你，我正为无助人受人命爱，教导人的责任。接近人的恶行，细礼你茫茫负气纷纷的罪过，收拾我的思想，知不我爱你要什么他，细心都无怨恨，跟你心不相信，我会受洗礼的神。求灵陪伴我晚晚会看经文。